青石墙的凹陷，想起我为你一生只只成功一件的小姨妈的冒险，我还是没 继续为您带来的是苏永康演唱的《天大地大》和张韶涵的歌曲《梦里花》。 在外面的世界，一年四季的挣扎，总是渴望他们讨给我一口春茶。人潮中过马路，我拾起我的马，冷暖自知，背着一身伤疤。哪怕天大地大，始终大不过我的家。不管发生什么，这里永远也容得下。尝尽甜酸苦辣，也只有疼吧，总让我医好了伤再出发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从前生活简单，生存却变得复杂。想起鲜花家常，惶恐才得到回答。血脉相连的心，伴着我的生涯，不问代价，支持我打天下。哪怕天大地大，始终我的家。不管发生什么，这里永远也容得下。尝尽甜酸苦辣，也只有他们心疼吧。总让我医好了伤再出发，全家福挂在心中再出发。

最心烦的是爱。 尚雯婕的演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即将欣赏到羽泉演唱的《信以为真》，薛之谦的《传说》，谢霆锋《只要为你活一天》，徐若瑄的《希腊咒语》，和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首赵传带来的《一个人》。 没有黑夜，没有清澈，咖啡，一个孤枕，不记得你离开我几个时辰，我里悲伤你的指纹，是你给我别的吻，世界太冷，爱情太狠，躲在漆黑的角落想你，我不肯承认，噩梦已成真，你让我一个人自己舔着伤痕，被思念也为你越沉越深，你让我一个人自己坐滚长城，迎着风流着泪黑夜狂奔，我只能想着你，你的眼你的唇让寂寞泛滚，我觉得你 世界只剩下我，我一个人。 情深深，思念两三生，它随浪而来，一寸一寸。你也难开口，用雨淋作证，说天地弄人，你爱我不能。知道那片青海会很危险，可我放不下对你的思念。浪如山，雨如针，都随风起，海的尽头住着你。天温暖，双手换双，你可否愿意我放下双手去陪你。会有人从传说里借日光将思念看清，可一听了雷鸣后我这么意，别看我沉入海底。你是个传说，当凭你哭声我失色不能。我知道那片青海会很危险，可我始终放不下对你的思念。山雨如针都随风起，海的尽头住着你。天温暖，双手换双，你可否愿意我放下双手去陪你。千年后会有人从传说里借月光将思念看清，可一听了雷鸣后我这么意，别看我沉入海底。双手换双，你可否愿意我放下双手去陪你。千年后会有人从传说里借月光是谁在哭泣。不语听了雷鸣后原来是你，我化成传说守护你。 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。

的传说中记载了好多永恒不朽浪漫的爱情，听起来真的有一点荒谬，我想穿越时空去看看，也许可以会变得勇敢点。爱是铁路，爱是铁门，爱是铁路，对我来说是真的太难，很无奈，真的很无奈，真的很无奈，不够勇敢，是那咒语赐给我一些力量，因为我怕多一秒在你身边就与你不同， 咖啡，心意为真，痛出了眼泪，没有后悔，可以退，可以退，醒来有罪。时间是个天才的悲剧，我就是你的下一季，还没与你相遇，我早已入了戏，没人能猜出结局，一般冰霜冻住距离。 车让人，让出一份文明，人让车，让出一份安全。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的公益歌曲《礼让斑马线》，由春妮、罗天泽演唱。 斑马线，平安线，条条都与爱心连。 礼让行，人不强行，尊重生命，为您点赞。 斑马线，文明线，条条都与幸福连。闯灯

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李健《抚仙湖》。 转身而去的瞬间是天涯， 郑中基《甲乙丙丁》。 我们只是路人，甲乙丙丁，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。 邵文杰《亲密爱人》。 爱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。 谢霆锋，只要为你活一天。 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。 南拳妈妈，初恋粉色系。 初恋的粉色系，这方的沉迷。 李玉刚，刚好遇见你。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。 陈奕迅、王菲合唱的《因为爱情》。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 却有不老的传说。 一生话不在这世上，为世间不老的爱轻轻唱。 萧亚轩，类似爱情。 给我一些类似爱情的回忆。 周杰伦，听妈妈的话。罗志祥，灰色空间。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演唱的《穿过时空遇见你》，之后来听南拳妈妈带来的《初恋粉色系》。 发誓一个不知情人，心系数千结，有个女孩正在那想念，转身脸目后，眼带羞怯回头，锦绣女子情调留美的说。就在我走，在那一瞬间又相恋，相隔一世之间，追风逐月想停留一瞬间，让翻天儿压飞，依附在你身边，别问我的心到底属于谁，两种时空相见，带我到另一段有你的世界。带着一些似曾相见，不可思议般出现，四目相对仿佛誓言，转身脸目后，面带羞怯身边，让翻天儿压飞，依附在你身边， 关系，我曾天都在被窝，幻想和你手牵手。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，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，如果你允许，能否让我帮你撑伞陪你走。彩虹色窗台的雨，像爱情传说时期，蓝天赶走了乌云，教室里走完了你。 哒哒哒，初恋的紫色吸引绽放的唇蜜，透露爱情来临的小秘密，睡眠般的我陷入你的陷阱，就要是希望 要哭大声淡淡原因，寻找主人都被你吸引，没痊愈的草莓音躲在围巾里喘息，挂在吧台上的棒球帽是下个小月你的暗号，手机没讯号也能收到，放学一起吃汉堡，说时期蓝天赶走了乌云，教室里走完了你。 哒哒哒，初恋的紫色吸引绽放的唇蜜，透露爱情来临的小秘密，睡眠般的我陷入你的陷阱，就要是希望能够再到你。初恋的粉色吸任性的大眼，像棉花糖般俏皮又淘气，没有云好天气，像恋爱的心情，希望的不在这里的成甜蜜，希望的不和你一路的成甜蜜。 来听一首梁咏琪演唱的歌曲《口香糖》，这首歌由许常德作词，彭学斌作曲，收录在梁咏琪的《顺时针》新歌精选集当中，表达的是面对爱情想放弃又不舍得的那种挣扎的心情。 吹个泡泡你还没到，真希望天突然下冰雹，救护车哇哇地赶到，我当街晕倒，好把你吓一跳。摇摇悄悄橘子味道，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。你喜欢东高西高高，我把你修掉，你没什么大不了。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，既然爱没有甜蜜，我不想再算我倒霉总可以，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，虽然说比较 lonely， 我可以嚼巧克力香糖，回到了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。希望天突然下冰雹，救护车哇哇地赶到，我当街晕倒，好把你吓一跳。

边，有空就多多握握他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 今天雀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告一段落了，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歌曲，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，陈淑桦成龙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， 星光灿烂风儿轻， 王杰安妮， 我不能拒绝你， 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， 到哪里找 忘记你我做不到， 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，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， 黄小琥没那么简单，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 胡彦斌诀别诗， 诀别诗， 陈奕迅好久不见，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 周华健难念的经，胡若英成全， 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， 辛晓琪味道， 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 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，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 孟庭苇偶遇，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《千年雀歌》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曲调唯美的歌曲是罗志祥演唱的《灰色空间》，这也是今天《千年雀歌》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。 原来不是白昼是黑，只不过是天真的以为，要醉的清醒，要无辜的犯罪，现实的世界只有灰，坚强的太久好疲惫，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，倦怠的风暴凶猛也有种美，死了心痛就没感觉，灰色空间我